很久以前写的，当初写给潘越云，这歌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我爱你想你愿意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摇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王子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一个知道我爱你，想你，愿你念你。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脚印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总难陷入爱上和欢愉，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不语。而今当你说你将会离去，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流年开放在水中脚印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流年还把那水中脚印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你也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 谢谢。